全家人呢算是安稳地度过了一年。魏兴顺已经三岁了，父母这才想起来，嘿，我们大儿子还没这官号呢，该起名字了。那时候啊，人们没什么文化，要起名字呢都得找先生。可是魏兴顺家穷啊，吃饭都费劲，还请先生起名，自个儿起吧。想了好几个名字呀，都觉得不大顺嘴。这时候魏兴顺的母亲提醒当家的说了，咱们今年呢年景不错，风调雨顺，干脆呀就叫顺儿吧。哎，这不错。于是父亲就给他取了兴顺这个名字，以期盼未来的日子能够顺顺当当，兴兴旺旺。魏兴顺呢，既聪明又淘气，长到六岁的时候，家里省吃俭用攒了些小米儿，哎，给他交了学费，就把他送到村里边的私塾去了。可是好景不长啊，只念了三冬的书，家里这学费就交不起了，那魏兴顺只好去放猪。稍大一些呢，就开始打柴，到永宁去卖。就这样，冬天打柴，夏天打短工，魏兴顺那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哎，补贴家里的生活。随着魏兴顺一天天的长大，家里的日子呢逐渐有了好转。可是您说倒霉不倒霉？日本鬼子从东北入了关了，占领了华北，汉家川这个小山村也没能幸免呐，被日本鬼子给强占了。有一回鬼子进村扫荡的时候，魏兴顺的父亲因躲藏不及，被日本鬼子一枪打死。这让魏兴顺的家里边是雪上加霜，也在魏兴顺的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发誓将来一定要为父亲报仇雪恨，了却国恨家仇啊。1937年的春天，日本鬼子为进一步统治大庄科地区，于当年呢在大庄科村设立了伪满警察分所，而且派了一个汉奸叫王小猴担任所长。哎，这小子才不是东西呢。当年呢为了修建这个警察所，每天呢这敌人都要从各村呢来招揽民工，就这王小猴比谁都横啊，他轮流着从各家抽人，就到大庄科区出劳工。人来了呀，他不但不给工钱，还经常是啊边抽棍打，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啊。更可气的是，王小猴借着自己伪警察的身份，仗着有日本人给撑腰，他是搜刮民财，侮辱妇女，无恶不作。为了反抗日伪的统治，小庄科村的董学生通过到各村联络，组织起了一支40余人的便衣队，并且在5月1号的深夜把这伪警察分所给他砸了，真是给当地的百姓出了一口恶气啊。为此啊，伪满洲军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开始到处抓人。魏兴顺等7-8个人呢就被抓到了热河，关进大牢，受尽了非人般的摧残。怀着一腔国仇家恨的魏兴顺是宁死不屈，心里暗暗发誓，我是绝不当亡国奴啊，只要能活着出去，我就跟日本干到底。2个月后，经过村里的干部出面作保，魏兴顺呢终于获释，回到家乡。魏兴顺开始到处宣传抗日，并且鼓励村里的年轻人参加八路军进行抗日活动。说着话，1940年八路军游击大队工作团挺进了北平，在八达岭以东地区的长城沿线创建了抗日根据地，并且成立了昌沿联合线，派出干部呢在莲花山一带发动群众，建立了区政权。魏兴顺的家那就在莲花山脚下呀，一听共产党来了，组织老百姓抗日，魏兴顺高兴极了， 他不仅积极参与，还报名参加了游击队。魏兴顺苦大仇深，而且作战勇敢，他被大家推举为游击队长。从此啊，魏兴顺带领了一支30多人的游击队，就在大庄柯地区开始了勇猛顽强的抗日工作，和日伪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啊，魏兴顺也成了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并且悬赏抓捕他。游击队的工作呢，不仅要和敌人进行斗争、宣传抗日，还要负责保护地方干部的安全和为八路军筹集公粮等等的工作。为了让前线的八路军将士不挨饿有饭吃，一天夜里，魏兴顺带领着游击队来到了二道关，趁黑就摸到了伪甲长的家里。当时啊，这个甲长正在炕上抽大烟呢，毫无防备。魏兴顺带着几个战士蹭蹭蹭蹭蹭，趁着黑天就冲进了屋里，把这伪甲长啊堵到被窝里了。伪甲长也不知道是谁呀，这黑更半夜的，还没等反应过来一看，好，黑洞洞的枪口对着自己的脑袋，把他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一半时说不出话来了。你别说，这伪甲长的老婆呀还真不含糊，见过世面，一看有人进来了，他想溜出去啊，给敌人送信，那能出得去吗？刚一迈步就被魏兴顺拿枪给顶回来了，只好又回到炕上不敢溜了。魏兴顺用枪一指伪甲长的脑袋，为什么不交公粮啊？难道不怕死吗？啊、哦、这魏家长这才明白，原来是地方游击队呀、啊、我以为是哪儿来的土匪呢。这小子根本没把魏兴顺放在眼里，耍起花招来了。哎呀，不是我不交啊，那公粮收不上来呀。他呀就想把游击队搪塞过去了事儿，没想到魏兴顺呢，不是冒着蒙来的，做了调查研究了。他微微一笑，呵呵，我们早就调查过了，你把从老百姓那里收的粮食交到满洲军那儿了啊，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这样做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人民迟早会跟你秋后算账。魏家长一看游击队这是有备而来呀、啊，你个小小的游击队共产党，你有什么本事？我今天呢还真就跟你玩横的了。我说这位，你既然知道我是把粮食送给满洲军了，又怎么样啊、哎、你敢把我如之何呀？我告诉你，今天我要有着三长两短，满洲军可不会放过你们这些游击队。费兴顺微微一笑，好啊，那你就跟我们走一趟吧。说着话一把把伪甲长从这个炕上揪了起来，压着出了村，到了一条小山沟里，啪啪啪。结果了伪甲长的性命。接着魏兴顺在村里贴出告示，谁敢抗粮不交，就跟这个伪甲长一样的下场。其他村的伪甲长一看，得了，咱呐赶紧乖乖的交粮吧，哎，再也不敢抗拒了。由于魏兴顺表现出色，1940年9月经组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没过多久，魏兴顺参加了老十团，担任一连一排长，成为了一名八路军战士，并且在历次战斗当中是多次立功。1942年10月，由于叛徒告密，昌岩联合县二区区委书记高万丈不幸被捕了，二区的工作陷入被动啊。为了巩固刚刚开展起来的二区工作，上级派刘文科到二区任区委书记。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日伪为了切断老百姓跟八路军的联系，把老百姓啊集中到了几个村子，并且建立起围子，对老百姓进行严格看管。你想出入这个围子呀，都要进行登记。那位说围子是什么呀？那是在1941年夏天的时候，伪满西南防卫司令部大村少将拟定了这么一个所谓的西南地区治安肃正实施纲要，哎，为了是加强啊西南边境的这种治安环境，他们强迫老百姓拆掉自家的房屋，到邻村哎建立起围子，迫使老百姓啊都搬到里边去住。这样做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割断群众和八路军的啊联系，也就是一种包围方式吧。而上级派刘文科来到二区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发动群众啊，把这围子给他拆了，让八路军和老百姓重新建立联系，也好发动群众进行抗日。为了尽快拆除汉家川村的围子，打开反围子斗争的局面，经刘文科提议，并报昌延联合县政府批准，把魏兴顺呢调回地方任二区游击队长，协助刘文科开展拆围子的工作。刘文科领导这里的群众进行反围子斗争，敌人呢对他是恨之入骨啊，四处张贴告示，悬赏买他的人头，要活捉刘黑子。怎么叫刘黑子呢？那是因为刘文科还擅长夜间行动，敌人是既恨又怕呀，所以都管他叫刘黑子。魏兴顺回到地方之后啊，很快就投入工作了。他呢也效仿刘文科，还专门是黑天行动。咱们单说这天夜里啊，他摸进了汉家川围子。这汉家川那是群山环抱，小溪潺潺，风景秀丽啊。这个地方盛产板栗、核桃、山楂，还有大扁杏仁呢。呵，真是底蕴丰富，历史悠久啊。据说呀，八仙之一的汉钟离就是从这儿出生的。魏兴顺来到汉家川怎么开展工作呀？他呀通过村里的几个抗日积极分子，摸清了韦保长、温永兴等等几个铁杆汉奸的情况，所以呢他设了一计，想把几个汉奸呢诱骗到一块儿，哎，一起把他们收拾了。魏兴顺等人找到一个小院子，做好了准备。他呢让人借着开会为名，哎，把温永兴几个铁杆汉奸呢给请来。开始啊，那几个汉奸不大相信呢，提醒温永兴：“我说温大哥，这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就开会了？哎，咱们可千万别上当啊，一定得小心谨慎。这老百姓心眼不少，哼，表面上看顺从咱们。”顺从皇军，暗地里耍什么花招，咱可不知道啊。温永兴怎么想了？这温永兴啊，现在急于立功，哎，想要在日本人面前好好表现一番。他一想啊，开会很正常啊，日本人来了什么指示，那不得开会传达吗？我作为一个伪保长，那我得积极配合呀，跟这几个铁杆汉奸说。我说这兄弟放心吧，没错，哎，立了功，皇军大大的有赏啊，哎，你们就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就那几个老百姓，嘿，一肚子大粪汤，一脑袋高粱花，他们能有什么心眼？再说了，他们敢对咱们不利，咱背后有日本鬼子撑腰啊，呸，不能叫鬼子，咱背后有皇军撑腰，把他们这帮啊全给他灭了。一看这温永兴拍着胸脯很有自信，这几个汉奸呢也就放了心了。于是这一行人就来到了这个小院，刚一进院子就被埋伏在这儿的游击队员这生擒活捉。魏兴顺当场亲手处决了大汉奸温永兴。哎呦，这一下子乡亲们是高兴了， 游击队又回来了，大家伙个个喜出望外啊。在魏兴顺的号召组织之下，全村人齐动手，很快就把汉家川的围子给拆掉了。这一行动极大的鼓舞了老百姓的士气，大规模的群众抗日运动由此在二区是再次兴起。为了对魏兴顺打击报复，一天夜里啊，日伪组织了四五百敌人呢、从永宁偷偷闯入汉家川。他们找到魏兴顺的房子，把魏兴顺的家给烧了，而且还抓走了魏兴顺的妻子和儿子，强迫他的妻子捎话给魏兴顺，企图诱魏兴顺现身。当时啊，游击队埋伏在汉家川村东的山林里，这一切魏兴顺看的是真真切切，但是为了不暴露游击队，魏兴顺只能是咬紧牙关，强忍着悲痛。眼看着自己的家人被敌人抓走了，当时的魏兴顺只有一个念头，即使妻子儿子被敌人杀了，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也不能暴露自己的位置，让游击队受损呐。1944年3月的一天夜里，魏兴顺带领游击队住进乡屯村。那一天，二道关的一个人到村里送军鞋，结果呢，在回去的路上被住在二道关的敌人给拦住了。经过一番恐吓之后，把魏兴顺和游击队住在乡屯的消息啊，就告诉敌人了。于是呢，敌人通过电话联系了永宁的人，是连夜摸进村，把游击队团团围在园子里，喊话又响。魏兴顺听到动静之后，他很冷静啊，一边叫战士们起床，掏出手枪，趁黑跑到院子里。他想带着战士们借着夜色的掩护逃出敌人的包围圈。敌人一看又降不成啊，喊了半天没动静，他们就朝院里开了枪了。游击队人少，寡不敌众啊，打完全部子弹之后，魏兴顺掩护着游击队员逃跑，可是就当他正想越墙跳出的时候，一颗子弹啪正打在魏兴顺的腿上，扑通，魏兴顺从墙头滚了下去，被敌人捉住了。魏兴顺被捕之后啊，敌人开始劝降了，他们的目的是想从魏兴顺的嘴里得到区委书记刘文科的下落，并且许诺，你呀不白说，只要你把刘文科交代出来，给你个团长当当。魏兴顺是怒目圆睁，摆出一副誓死不降的架势。敌人一看软的不行，就得来硬的，把魏兴顺的头按到铡刀床上，想通过这种办法恐吓魏兴顺。然而作为共产党员革命战士的魏兴顺是一边大骂着敌人，一边高喊共产党万岁。魏兴顺是宁死不降。最后敌人将魏兴顺的头铡了下来，魏兴顺英勇牺牲了。敌人把魏兴顺的头颅带到永宁，挂在永宁的东门上示众，想以此威吓广大群众。然而敌人的疯狂并没有吓倒二区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二区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更加坚决了。魏兴顺走了，他留在世上的唯一遗物就是一张早已发黄的照片。照片当中魏兴顺高高大大的个子，两眼炯炯有神，散发出英雄的光芒。魏兴顺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党，献给了革命事业。魏兴顺将永远鼓舞着后来者，将革命进行到底。 平北抗战英雄人物系列评书《平北英魂谱》，总策划黄克银，策划张树清、张坤、高文周，顾问